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金兰湾凤凰半岛，海天一线呈出碧蓝的颜色，宛如涂上了一层薄的染料。蓝色港湾之间是绿色的椰子树和成片的油棕榈，在半岛隐蔽的小型机场周围明显增加了一些变异，在宁静中多了一些神秘。一架蓝色机翼和红色花卉的小型私人飞机徐徐降落在机场，有国际私人财团标志，航空导航知道这是一架缅甸最高级别的私人飞机。飞机上前舱的主座是第七特区集团的英敏和他的助手多尔，而在门舱外侧站着的是何明富。虽然在航空安检中很严，何明富还是深藏了手枪。英敏和多尔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在飞机落地后发生不测，就由私人飞行员强行飞回空中进行再较量。英敏每年也乘私人飞机到国外休假，常去的泰国普吉岛和菲律宾以及马六甲群岛度假，自然也会拜见一些国际大牌商界人物。对于这次私人飞机装载4吨海洛因走私飞行，英敏算是计划了再计划。何明富透过舷窗观察了一遍，和他前面来时没有什么异常，他便举手朝副驾驶员发出正常信息。机舱门打开，地面的舷梯靠近，何明富先走下舷梯，他一眼看到穿便装的张贵刚，身后紧跟着一位越南籍的海运大商人，再往后有穿便衣的越南警方缉毒处长易洪天，尾随两侧的有吴小芳和费新龙，两部高级商务车停在机场边。多尔与英敏几乎并排下舷梯，与何明富保持有7-8米的距离。何明富大步靠近张贵刚，似乎有意主动伸出手握手。张贵刚上前半步，握着手说：“缅甸的风大过金兰湾的浪啊，风浪过后才是晴天啊。”何明富两眼瞪着张贵刚，张贵刚意识到了手中有物件，但依然平静地问了一句：“第二位可是英总？”何明富小声说：“不用我说，你身边的巨商李总会认识。”张贵刚没有见过英敏，但从各种资料中多次研究过英敏，脖子上有颗突出的美人痣。张贵刚手中拿到的依然是巴掌大的小手绢似的东西，他没有马上看，而是趁机装进衣兜里了。李总主动打招呼，大步上前：“ 英总啊，你好啊。”“ 你好。” 李总见英敏没有那么热情，也没有叫他名字，于是说，哎，我是黎明营啊，我们有两年没见了。 哦，李总，谢谢你那么早来接我。 黎明营进一步说，哎，上次在马尼拉，你可是让我记忆犹新呐。可是英敏很客气，也很机智。 啊，是呀，我来这里办点急事儿，等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儿，我再找你，好吗？ 黎明营一听这话，不能再多跟了，便礼貌地说：“ 哦，那好，你先办事。既然英总来到了我的地盘，理应请你务必给我留点时间，到海上游览一番。” 谢谢李总，我先上车了。 英敏说着，朝何明富站着的一辆黑色奔驰 S600 走去。请英总上这辆车，易鸿天上前邀请道，并挥手指着驶进的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英敏犹豫半刻，他的助手多尔上前一步，对易鸿天说， 啊，还是坐各自的车吧。 张贵刚却上前说， 你们是客人，一切听从主任安排吧。还有半小时，还要英总到海上警察移密处签字备案。 请，英总。易鸿天再次邀请。何明富便主动靠近英敏，小声地说， 放心上车吧，这里我都安排好了，民航 B131 也到了金兰湾。 英敏和多尔上了那辆奔驰商务车，易鸿天对何明富说， 你也上这辆车吧。 英敏当然希望何明富相伴在他身边。奔驰商务车在前面飞驰，由易鸿天的一辆越野车开道，最后面是张贵刚的吉普车，吴小芳开车，费新龙坐在副驾驶。张贵刚意识到了什么，上车后立即对吴小芳说， 小芳，把我室内车灯打开。 吴小芳边打开灯边纳闷地说了句， 干嘛还嫌车内不亮啊。 张贵刚这才从兜里掏出那块巴掌大的羊皮布，字写得太小，仔细地看了一遍，猛然拍着脑袋， 哎呀，坏了，易鸿天接的不是英敏，是英敏的替身。 吴小芳踩住了刹车，费新龙反应敏捷， 英敏想让替身来欺骗我们，真够狡猾的。哎，等等，下面有一行小字，太小了。吴小芳，你眼睛好，你念念，最下面一行。 民航 B131， 今9:50金兰湾。 费新龙看了看手表， 怎么回事啊？都过了10分钟啊！ 张贵刚感叹了一声：“ 哎呀，难怪李总有些不自然。”我也看了一眼，没有发现英敏脖子上的黑痣啊。 民航 B131， 这是缅甸飞来的大型空客啊。 吴小芳在手机上查询。张贵刚说， 马上去金兰湾国际机场，英敏来了，坐的是民航空客，真是老狐狸啊。 吴小芳掉头一个加速朝金兰湾机场飞驰。 要不要通知易鸿天和机场公安呢？ 费新龙问。张贵刚果断地说， 不用了，他英敏玩阴的，我们将计就计，让易鸿天招待他们，我们去接真正的英敏。 随后张贵刚启动了与童雪彤的联络方式，卫星定位真正的英敏。吴小芳导航定位了金兰湾国际机场，吉普车穿过凤凰半岛的一片林区，从海岸的一条直道飞驰奔腾，两侧的海岸线美景如画。张贵刚说， 到了机场我们分头行动， 飞机到港加上滑行靠岸至少需要15分钟，走出航站楼再快也要18分钟，我们必须在8分钟之内赶到机场出口。吴小芳，你把住出口停车场，英敏的头像你有吧？ 放心，我都下载到手机和发射器上了。 新龙，你直接到机场公安，通过公安监控机场内的英敏。 明白。 我的位置在机场出口 A 点。 张贵刚说着看了下手表，还有3分钟，催道， 快点， 就在这时，童雪彤的呼叫： 动摇动摇，捕捉到了鹰眼定位，目标已经出了飞机的舷门，走向通港过道，离出站口还有210米。 直接开到出口处，新龙，你跟上我。 张贵刚改变原计划， 小芳，你把车停在出口左侧7-8米的地方，记住，不要熄火。 一场抓捕缅甸大毒枭英敏的行动在金兰湾国际机场拉开了序幕。英敏身边的贴身保镖是英敏出国才带的，在缅甸基地很少露头，以防让军警认出有杀身之祸。这位神秘保镖何明富很清楚，此人是泰国著名的退役拳王哈努，不仅拳功高超，而且枪法也准。 哈努，和杜尔联系上了吗？ 英敏走到走廊过道一侧，小声问： 一定要格外小心。 哈努很快接通了杜尔的手机，在小声询问过后，才靠近英敏说： 一切顺利，他们都在金兰湾海滨大酒店，已经给你订好了总统套。告诉杜尔，总统套留着，20分钟后直接到凤凰半岛办理手续，注意观察出口两边，看看有没有异常，有没有警察。 英敏再次提醒哈努。哈努在前面走动，两眼巡视一周后，用时2分钟才对英敏说： 正常，没有问题。 就是这2分钟，张贵刚、费新龙已急匆匆赶到机场出口，并且卡住了出口两侧。 动摇动摇，目标出现，20米、10米、7米，在出口左侧，一男一女。 此时张贵刚看见了穿着一身紫色短袖西装裙的英敏，虽然他戴着一条金项链，但是脖子上那颗黑色的美人痣十分明显。 注意，准备行动。 张贵刚给队员发出指令。费新龙在出口处也发现了目标，他朝出口正门走近。张贵刚转身从兜里把手枪子弹上膛，快步走到向出口而来的英敏身边。哈努警觉地靠近。 哎，英敏总裁，我是受多尔指派专程来接你的，车在门外。 张贵刚很礼貌。英敏很精明，他心里不觉一惊，他没有让多尔安排接站，海滨大酒店都不去，而是直接到凤凰半岛。现在出现了这一幕，英敏很镇定，也很文雅地回答： 啊，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张贵刚小声说： 不会的，直接去凤凰半岛，何明富私下都安排好了。 英敏有些相信了，他与何明富有交代，所有在越南金兰湾的安全和签字拍照都在凤凰半岛秘密进行，然后直接坐私人飞机返回。 走吧。 英敏心里虽说有些不安，他给了哈努一个眼色，那眼色是多年的暗号，随时做好准备。英敏在保镖哈努的保护下走出了机场出口，张贵刚和费新龙在外侧包围着。走出航站楼外，只见吴小芳把吉普车快速驶进英敏，费新龙打开车门让英敏上车，可是他没有动身，而是哈努上前看了看车内，后排空座，没有人。张贵刚灵活地说： 啊，英总坐前排，你的随从是和你坐在一起还是后排呢？ 英敏很惊，心里还是不踏实，问了张贵刚一句： 为什么何明富没来呢？ 啊，何明富走不开，在凤凰半岛有交接，是何明富亲自安排我们来接的。 张贵刚从容地把手机递给英敏，反问一句：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给他，也可以坐出租车，随你定。 张贵刚心里非常明确，已经抓获了英敏，用什么形式不重要，控制英敏才是首要的。如果反抗，就以反抗手段强行逮捕，如果配合，就顺势带到越南警方早已定好的地方。英敏心里也在盘算，真是被警方发现，就是坐什么车也没用。英敏果断地说： 我和我的助手还是坐在后面吧。 那好，请上车。 英敏在上车时忽然又说： 哈努，你坐副驾驶吧，我坐中间。 张贵刚心里自然明白英敏的意图，他是想让保镖控制吴小芳，这种小把戏张贵刚早有准备。张贵刚说， 请吧，宁总你坐中间。 最里面是费兴龙、张贵刚和英敏坐在一排，而张贵刚的前面是保镖哈努，费兴龙在后面完全可以控制英敏。车门一关，吴小芳踩着油门一个转向，朝着海滨大道飞驰而去。这时有一辆越南警车从国际机场的后面驶出，在路口停了下，看见了吉普车也一个转向尾随跟去。 怎么回事？ 英敏一脸紧张反问张贵刚， 警车也要跟着吗？ 张贵刚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那辆尾随的警车，便说， 也许是巧合，不会有事的。 哈努掏出了一个木质收缩式的匕首，对准吴小芳， 听我的，驶出前面的大道，朝右走小路。 张贵刚的手摸着枪，一看前面哈努的匕首，便知道是特殊加工的，在包里可以躲过安检。张贵刚依然沉得住气，他是在突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冒充的假英敏，在机场抓住了真英敏后，张贵刚已经给童雪彤发了暗语，王建义远程指挥，他让童雪彤在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越南警方。吴小芳边开车边说了句， 小路可不好走，耽误了时间我可不管啊。 英敏说话， 先往小路停下再说。 张贵刚说， 听英总的。 吴小芳很冷静，他清楚三个人有能力对付这两个人。吴小芳把车开到了右侧一条小马路，那里是一片芭蕉林，两边还有成片的越南马尾松。果然吉普车转向后，那辆警车沿海滨大道驶去，很快消失在海天的金兰湾。张贵刚说， 怎么样，没事吧？返回继续走大道。 英敏下了飞机后和他的助手多尔通过电话，他才有安全感，直接要去凤凰半岛是他提出来的，英敏可没有安排人来接，再打电话给多尔就无法接通。处于这种状态，英敏犹豫和判断过，可张贵刚偏偏说出了英敏第七特区集团的暗语，也说出了直接去凤凰半岛，这才让英敏难以判断真伪。刚才忽然出现了越南警车，他慌了，警车走了他还在犹豫，但时间不能耽误，于是英敏又来了一句， 先走前面芭蕉林，再转到凤凰半岛。好的，坐好了。 吴小芳说这话其实是给张贵刚听，他开着吉普车穿过一片茂密的芭蕉林小路，然后转向通往金兰湾凤凰半岛的海岸路。突然保镖哈努掏出那把匕首对准了吴小芳， 停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司机啊。 吴小芳在离海岸的一条拐弯处停下车，依然不慌不忙地说， 哎，你要干什么呀？不坐车可以下去自己找出租车呀。 后面的费新龙早就不声不响地用枪对准了英敏。张贵刚见此时机，可以在此地对英敏正面抓捕，手枪从腰间对准了英敏。 你的人不懂规矩，乱拿刀子，让他放下。 此时英敏才忽然觉得上当了，他落入了圈套，他知道一定是顶替他的那位替身出了事儿。英敏相信哈努的单打能力，便说， 都下车吧，哈努你收起刀子。 哈努明白英敏的意思，下车凭他泰拳冠军的本事打倒两男一女不在话下，然后可以独自开车前往桃李。张贵刚说， 那就下车吧，让他们自己走，车也可以给他们，我们收队。 这是信号，收队也就是收网。吴小芳从前门快速下车，没想到哈努从右前门下车，把刀收起靠近吴小芳想抓住他。吴小芳早有防备，一个下蹲顺势一个扫堂腿，哈努躲过，两人打起来。 不许动。 张贵刚打开门，一把抓住了英敏。还没等后面的费心龙戴上手铐，英敏瞬间跑了，在离芭蕉林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与张贵刚扭打起来。哈努甩开吴小芳去救英敏，猛地朝张贵刚挥拳打来，打得张贵刚有些难以还手。英敏刚要跑到芭蕉林里，被吴小芳追上，猛地挥打两拳，英敏被打倒在地。 心龙，手铐！ 吴小芳叫着。费心龙握枪正盯着哈努和张贵刚的打斗，随时准备出手。这时英敏突然一个反手，快速一掌打倒了吴小芳，闪电般钻进芭蕉林。吴小芳侧身一个鱼跃，正好接过费心龙抛过来的手铐，飞快追向英敏。啪啪两枪，子弹穿过芭蕉叶飞向吴小芳，他奔跑中躲过子弹，费心龙正跑到另一侧，在英敏朝吴小芳开枪的同时一枪打去，击中英敏的右手胳膊。英敏手枪落地，忍痛还想钻进芭蕉林。吴小芳快速穿梭芭蕉林，与英敏穿插迂回追逐了一里路。英敏大口喘气倒在芭蕉林。 你是什么人？ 你早该问。 吴小芳说，我们是中国缉毒警察，在执行国际联合缉拿缅甸军哥帮，现在的第七特区集团大毒枭头目英敏。吴小芳说完，费心龙敏捷地给坐在芭蕉林地头的英敏戴上了手铐。英敏常望芭蕉林中的蓝天，没有任何表情，更没有丝毫的惊讶。许久，英敏才站起来，他把连串的疑团过滤了一遍，一切都是那么严丝合缝。英敏长叹， 好一个金兰湾凤凰半岛，我还是被套住了。 我们已经对你够客气了，否则在机场就可以给你戴上手铐。 吴小芳掏出手枪说，走。费心龙闪出芭蕉林，看见哈努指挥用拳，匕首早就被打飞了。张贵刚飞腿过后，哈努半倒地，又朝张贵刚猛攻。那架势确有泰拳功底，但都被张贵刚化解。打不着张贵刚，哈努更急。当他看到英敏被吴小芳用枪压着，更是疯狂不已。 这小子用拳，那就给他戴上手铐。 费兴龙说着，从左侧攻击上去，猛地击打哈努的后腰。张贵刚从右侧一个大扫腿打倒了哈努，两个人用力压住，反绑了哈努的手臂。 上车吧。 张贵刚说着。这时一辆警车从海滨大道驶入芭蕉林小道，从车上下来的是易红天缉毒处长。 还是关押在我们警车上吧。 易红天上前握着张贵刚的手说， 哎呀，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不仅看穿了英敏的替身，还抓捕了货真价实的大毒枭英敏啊。 英敏和他的保镖哈努被越南警方押上了警车。张贵刚和费心龙上了吉普车，吴小芳开着车紧跟在警车后面，快速朝金兰湾凤凰半岛的一座秘密基地驶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